曹冲称象。讲一个小孩子称大象的故事。这小孩子名叫曹冲。曹冲的父亲曹操是个大官，外国人给他送一只大象，他很想知道这只大象有多重，就叫他手下的官员想办法把大象称一称。这可是一件难事儿，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，怎么称法呢？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秤，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把大象抬起来，官员们都围着大象发愁，谁也想不出称象的办法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跑出来一个小孩子，站到大人面前说： 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 官员们一看，原来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冲，嘴里不说，心里在想：哼，大人们想不出办法来，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会有什么办法？可是千万别瞧不起小孩子，这小小的曹冲就是有办法。他想的办法就连大人一时也想不出来，他父亲就说： 你有办法，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。 曹冲说： 我称给你们看，你们就明白了。 他叫人牵了大象，跟着他到河边去。他的父亲还有那些官员们都想看看他到底怎么个称法，一起跟着来到河边。河边正好有只空着的大船，曹冲说： 把大象牵到船上去。 大象上了船，船就往下沉了一些。曹冲说： 起水面在船帮上画一道记号。 记号画好了，曹冲又叫人把大象牵上岸来。这时候大船空着，又往上浮起一些来。大家看着，一会儿把大象牵上船，一会儿把大象牵下船，心里说：这孩子在玩什么把戏呀？接下来曹冲叫人挑了石块装到大船上去，挑了一担又一担，大船又慢慢地往下沉了。 行了行了， 曹冲看见船帮上的记号齐了水面，就叫人把石块又一担一担地挑下船来。这时候大家明白了，石头装上船和大象装上船，那船沉到同一个记号上，可见石头和大象是同样的重量。再把这些石块称一称，这不就知道大象的重量吗？大家都说曹冲的办法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要不是这小孩子做给大家看，大人还真想不出来呢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